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快乐的周末呢，我们仍然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去哪里吃喝玩乐，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三地。其实去哪里吃喝玩乐呢，最重要的是去哪儿，诶，这个地点挺重要的。我们在乐行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好玩值得去打卡的地方。那今天的节目牛了啊，今天节目来的这位嘉宾，他对于哪儿、什么地方、什么空间，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专家。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嘉宾，他是探田的创始人巩一凡，他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建筑设计专业，他参加过大大小小千余场高端的活动，深刻理解空间对人的意义，他著有《建筑北京：值得一看的当代建筑》一书。来，巩一凡、巩一林跟巩一凡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叫巩一林，叫我一林就好。 嗯，也有艺名是吗？ 还好吧。那个，其实好多人一听巩一林、巩一林、巩一林，以为是个女生，但是其实我是一个男生了。 嗯， 然后我的名字有一点点寓意，因为我是金牛座。金牛座呢是五月份。 是五月份出生的， 对，嗯，五月份出生的，对， 比较踏实， 还好吧， 比较勤劳。 因为本身我那个一是一个比较难写的那个一，那个一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周鸿祎那个一， 嗯， 一也代表美好的意思，也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是以劳动节生的，所以就是一临就是美好来临的意思。 哦， 这是我的名字， 好特别的日子啊。就劳动节当天出生的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这一生爱劳动。 一生爱劳动。 对对对。 刚才也介绍了，巩老师呢自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应用吧，或者说是服务的平台。刚刚也跟巩老师简单的这个交流了一下，说这个平台呢其实是有公益性质的啊，就是帮大家找地儿。我说的对吗？ 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意思。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探田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吧。 嗯，好的好的。其实探田，探是探索的探，田呢就是田地的田。但是大家听到探田以为它是个农业品牌，其实并不是一个农业品牌，它是一个场地服务的一个平台。探呢就是探索，探索塑造，大概是有两层意思。探索呢就是找到一些好的空间。那探另一层意思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塑造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呀，让这个空间持续性的发展，然后变得更美好。那田呢就是好的空间，我们要找到这些好的空间去塑造它，这也是探田的一个使命，让美好的空间更美好。 嗯，这是探田的 slogan，让美好的空间更美好。 是的是的。 那通常一个服务当它就诞生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发现了一些痛点。 是的， 就因为巩老师是学建筑的。 对，是的是的。 本身对于空间啊，对于场地啊，就有比我们普通人更深一层的这个理解。 嗯， 那你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痛点，所以有了探田呢？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学建筑出身的人，然后我建筑也是我的一个爱好，但是本身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些跟人打交道的事儿，比如我做过 NGO 啊，做过画廊啊，还做过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业务。 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也去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我上一个工作也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平台，其实跟你是类似的， 跟我们乐行京津冀不谋而合。 对，但是一个 APP 了。 嗯， 然后呢，也去参加了很多活动，也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空间。但是呢，就发现一些空间呢本身可能一方面很多人没有知道，然后呢也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另一方面呢，当一些有特色的空间跟人跟一些活动产生匹配或者共鸣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好，哎，特别的好，特别的爽，特别的有意思。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空间一定要跟活动要跟人发生一个关系，一个联动。所以我现在做的呢，类似于叫特色场地的服务平台。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台，比如说年底可能要搞个年会， 嗯， 常规呢大家就说，哎，那咱们去酒店玩吧，咱们去酒店啊吃吃喝喝。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个新的需求是说，哎呀，酒店都没有意思了，我们能不能去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空间，有调调的，比如说去四合院啊，或者去一些音乐的现场啊， 公园啊， 或者说对，或者是去一些美术馆里啊，咱们搞咱们那活动。 嗯， 那这种空间它就叫特色场地。我们呢相当于就是服务于这些特色场地，或者是另一方面呢服务这些有这种特色场地需求做活动的这个客户，然后产生一个连接。 嗯，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服务于客户，然后这个客户能够落到这些有意思的空间里，然后大家产生一个价值，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儿。 嗯，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帮大家找更好玩的地儿啊！就普通的好玩的地儿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要更好玩、更有意思、更有调调。 嗯， 你别说啊，就是这两年，其实我们电台经常会有一些粉丝见面会啊，或者是有些跟我们听众的互动，还真的会去到一些特别一点的空间，比如说有在射箭的这个场地里做的这种粉丝见面会， 啊，有的， 还有唱歌的啊，甚至还有商场的，对吧？ 有。 其实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新的需求。龚老师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其实北京好的地方太多了，是不是？你先推荐几个好不好？ 可以的。先推荐，咱们是先推荐做活动的呢，还是先推荐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逛的呢？你 先推荐几个比较普适的吧，大家都可以去逛的。 啊， 你比如说现在马上快要新年假期了，很多大家可能也会说我们这个流经过年啊，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想去打卡，我们没去过，有没有新一点的地儿给大家推荐几个？ 可以，我这个正好，其实我就是那天那个咱们主持人跟我说，我也是回想了一下，我大概举几个地儿吧。 嗯 嗯，一方面呢，第一个呢，我咱说第一个就是，其实先说北京城里的，咱们不说城外的，一会儿咱们再说城外的。城里呢，就是可以逛，可以打卡，或者说我希望我推荐的地儿呢，它可以在里边，你可能去完这个店，再去那个店，就去好多地方都可以转一转， 一站式的。 不能说一站式的吧，就是这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个园区，这园区里有好多很有意思的店。 嗯， 你可能觉得这个有意思，你可以去这儿；那个有意思，你可以去那儿。 嗯 啊，然后呢，我给你推荐几个，一个呢是那个草场地，你去过吗？草场地 是在东坝附近吗？ 东坝附近那是朗园。 哦，那你先介绍草场地吧。 啊，草场地呢，在这个大家知道那个798，大家可能都知道。 嗯， 798往北过了五环。就是草场地，其实它是一个村儿，啊，也叫草场地村儿。这个村儿呢，本身就是因为以前最早这个798那个不是越来越商业嘛，就好多的艺术家呀，就跑到这个北边这个村里去了，然后也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建了自己的画廊，然后有自己建自己的美术馆，所以这个村儿特别有意思。你这个村里逛呢，一部分是村民，一部分就是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美术馆，而且这些美术馆都做得非常有个性啊。然后里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有一个场地叫，或者有一个艺术空间叫三影堂，它是个摄影艺术的一个空间。大家可能好多都喜欢拍照片啊，喜欢看这个一些摄影作品。三影堂就是专门做当代青年摄影这块的一个机构，而且那个建筑非常有意思，是一个类似于有点这种灰砖的，然后有一种以前老四合院气息又很现代感的一个建筑，然后里面又有非常现代的摄影作品，大家可以去。然后当然里边还有一些咖啡啊，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小的市集啊，小的演出啊。啊，这个是草场地，这是 一个地，又特别文艺，又特别接地气，然后又特别有个性，是不是？ 对的，对的，对的。 嗯， 然后再说一个地儿啊，嗯，知道那个中国油画院吗？ 中国油画院知道、 啊、中国油画院、这个就是、 很多人去打卡， 很多人去打卡。其实中国油画院它大家去打卡，就是它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建筑，就是跟一个大教堂似的那么一个建筑、 嗯、 其实中国油画院里还有几个美术馆，里边那个展品非常的好。 嗯， 前两天就是有比如说那个大家知道那个陈丹青老师，他有一些他的作品就在里边展出、 嗯、 然后他还有很多特别写实的这些有意思的作品，他还有好几个馆啊，大家都可以去参观、 嗯、 然后呢参观累了还可以在这个小院里拍拍照片，附近转一转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 啊，然后呢、 嗯、 油画院完了以后咱们再说一个，就是那个西电记忆，听过吗？ 哇，好陌生，从来没有听过、 啊、 是在北京吗？ 是在北京。其实西电记忆离中国油画院不远，它在这个就是百子湾附近。它是大家知道那个百子湾有一个地儿，就有好多火车道，就是大家都从那儿这个火车道，它就在 今日美术馆附近吗？ 嗯， 今日美术馆附近吗？ 不是不是，是在那个百子湾四环跟五环中间， 嗯， 就是一堆火车道中间夹缝中的一个艺术园区。这个艺术园区呢、 嗯、 做得非常有调点，而且现在特别的打卡，啊，里边有很多的网红的那种小店，大家可以有小服装店呀、啊，下午茶店呀、啊，还有那个比如说有一个跑车主题的餐厅啊，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一些你知道大家现在有一个潮牌叫 SMFK， 它的旗舰店在那儿、 嗯， 门口还可以滑板啊，特别有意思。 嗯、 这个是这个西电记忆啊，这是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龚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它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说我们去一个单独的博物馆啊，或者去一个美术馆呀、啊、可能我逛半天，然后呢我在门口吃个饭我就逛完了啊。但是呢这个龚老师推荐的这些地儿，它都是一片区域，你可能可以在这儿诶打发一天的时间，是不是？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嗯，你不要推荐一下朗园吗？我觉得很好啊。 我刚才想说朗园来着，其实朗园大家知道朗园其实有好几个地儿， 嗯，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他新作，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朗园 station， 太喜欢了、 里边也有好多，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园区，有一栋一栋一栋的厂房，然后改成很多很多的网红打卡店。 嗯， 我去过几次啊，然后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快这一天就结束了，里边有非常很多众多的一些小店、 嗯、 咖啡厅，还有一些大的艺术的场馆。 嗯，有亲子乐园，有烘焙店，有宠物店。 你说那亲子乐园我去过，就是有好多跟管道似的那种。 我非常网红。 对对，我有 叫暖心中心。 对对对，我上次去，我为了进去啊，当然我没有孩子，我说我是孩子的家长，我想进去参观一下，然后就对他就带我去参观了一下， 因为那个空间看起来太洋气了。 对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 我觉得朗园整个的感觉，我进去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像在北京。 是的是的， 就特别洋气，然后它都是那种红砖的那种建筑，又每一栋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然后它又全部又自成一体，可以互相呼应。然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那个也在里面，它的那个外墙面上有一只非常大的白色的一个昆虫，就很有造型感。 其实说到这个，它北京这样的地方其实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现在，这也说到北京现在的一个发展情况，北京现在也是有很多老的厂房啊，老的街道啊，还有老的胡同啊，有很多慢慢在做一些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而朗园 station 是一个特别好的城市更新项目。我们也在参与一些其他的一些园区的一些城市更新项目，还有一些小的，还有一些小的空间的一些变化，一些改造，这个都非常有意思。 嗯，包括很小的这个咖啡厅啊，然后在屋顶弄一个咖啡啊，包括老的四合院的一些改造。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现在就真的是正在发生进行中，很多的老旧的建筑在被改成非常有个性化的一些小的空间。 对，而且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出去玩可能以前都喜欢逛商场，但是现在其实年轻人逛商场越来越少，都想找一些哎，这个能不能去个街区啊，哎，去个园区啊，或者去一些有意思的这种小的小巷子呀，去逛一逛这些小店。这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趋势吧，然后业态也在发生一些改变。而很多的城市的中心或者说商场里无法满足的一些空间，其实在 一些郊远一点的一些园区里都能实现，因为它有大的厂房啊，它可以做很有意思的、更有灵活度的一些装备、一些设备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你看，这个我们真的非常需要龚老师这样的嘉宾啊，能给我们推荐一些特别代表新北京的一些空间，要不然我们周末可能还觉得去南锣鼓巷逛一逛，不是说不好啊，只是说可能我们心里边原来内存的那些地儿就是那些地儿，一个人会特别多，大家特别扎堆儿。第二个呢，就是你也玩不出什么特新鲜的。所以今天真的是给大家种草的一天，可以拿个小本本，把这些地方什么草场地，首创是吗？ 朗园 首创。 他的我刚才说的那个叫朗园 station， 他后边有一个 station、嗯。因为那个大望路还有一个朗园，他们是一家了。 嗯， 然后那个刚才咱们谈到叫朗园 station。 嗯，特别想问一问龚老师啊，你觉得怎么样去定义一个好的空间？是不是你在看一个空间的时候，比如它是咖啡厅，但你不会只把它当做咖啡厅？ 嗯，其实你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空间？当然从外形上，它有它的，比如说它有它的设计风格，它有它的调性，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必须去体验它，去体验它，你在这个空间里，然后你跟它发生一个关系。那你怎么跟它发生一个关系呢？可能就是你通过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说你通过去，比如说你去买东西也好，或者你去逛也好，在里面去感受它。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喜欢哎闺蜜大家一起去约个下午茶，我可能更喜欢一个人去坐在那里品它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学建筑的人经常干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都喜欢成群结队的出去，我就喜欢一个人哎在这里边默默的哎看着它，然后感受它，然后想象它一年四季然后不同的场景的一个变化。 嗯， 啊，这个其实是我内心的一个感受啊，可能我没有跟很多人说过。 嗯，其实现在就很多这个一些活动啊，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去烘托它。我不知道龚老师这两年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些活动主办方，他们对于场地的要求，你觉得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变化还挺大的，就是尤其是这几年。你看啊，因为大家这些空间也在越来越多的产生，然后大家的需求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以前可能大家一说，哎，就举个例子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说过生日，过生日可能以前就是，哎，咱们下馆子，小的时候啊，咱下馆子吃顿好的，啊，就是去咱们餐厅里找一包间，哎，点最爱吃的东西，然后亲朋好友，哎，送一送礼。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比如过生日更希望这个空间能不能这一天属于我，然后呢有他自己的小调调，这个小调调还符合我的一个品味，然后我把亲朋好友从远各个地方邀请过来，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搞一个派对。 嗯， 所以现在有可能以前生日会啊，现在还有宝宝宴呀，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宝宝宴也分为好多种，什么百日宴呀，什么成人礼呀，然后生日会呀，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派对性的空间也在慢慢的产生，这也是城市中的第三空间吧。所以从个人角度，这当然这些都是个人买单的，就有一些变化。当然从公司角度来讲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年底了，或者说要做一些客户答谢，以前可能就是，哎，那个咱们找一顿吃顿，还是中国人就喜欢吃啊，咱们找一地儿吃顿好的， 搓一顿， 对，搓一顿。那现在不行，咱们要讲究高雅，那能不能咱们找一个四合院，然后大家去体验一个非遗的手工，看个展览，然后做一个小的分享沙龙，最后咱们再吃， 体验式的， 让大家有一种持续性的体验。 嗯 啊，大家都希望你通过我的活动能够记住我的产品，记住我们公司。那这个是一个特长，一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嗯， 而且好的空间，不一样的空间可以结合不一样的内容。比如刚才我说的四合院，可以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的、非遗的，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禅意的空间，咱们可以在里边哎做一个冥想的音乐会啊，做一个那种什么手碟啊，什么这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或者说咱们找一个酒吧做一个酒会，然后或者搞一些小的音乐演出啊，找一个 live house， 这都是一些。当然，最近这一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模式。今年开始有问我说，能不能给我找一地儿 包场看脱口秀，这是今年新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脱口秀可能都是找一些剧场去合作，从今年开始，北京开始有一些专业的脱口秀剧场啊，这个脱口秀剧场就专门属于脱口秀，它的整个的这个设备啊都特别合适。那你在这里可以要求脱口秀的这个演员说，哎，你中间能不能插播一段讲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然后呢，然后最后再请大家再让咱们再弄点吃的呀，吃一顿。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嗯， 我也特别愿意去参与进来。 时代发展太快了，你看我参与的这些，比如说回馈客户的，一开始就像龚老师说的，吃顿饭啊，吃顿好的，然后后面呢就变成了就是观赏者，比如说听个音乐会呀，听个相声啊，这我参与过，听一场相声，然后慢慢又发展到说我必须是含有体验式的。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聊过，带着一大群的那个受众去磨豆腐，自己去制豆浆啊，或者说参与一些传统文化的非遗的项目，然后再到现在更升级了，说我需要的内容也是要定制的， 是的，是的，是的， 按照我的属性和我客户的这种兴趣去说一段脱口秀。 是的，是的，其实这也是探田的一个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场地租赁，尤其是刚才说的短租，它就是一个切入点，我们更希望将来能够通过一个切入点去接入到更多的内容层面的东西，让这个空间可以持续性的变得更好，那这个就需要更好的内容。所以短租是一个进跟这些，你通过短租能够接触到这些有意思的空间，然后你再跟内容产生联动，产生一些深入的绑定，为空间综合性的来赋能，这个其实是探田要探索的一个事情。 这个就说的有点高级了啊，有点深了。我们讲点那个日常的吧，就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你看过，就是比如说做一场生日，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跟空间的一个结合。举个例子呗，是吧？就过生日怎么过出花儿来？ 我你说的还真是说到了一个点上，就是大概在2年前，我呢盘了一个店在丽都，然后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大家以前也能找到，它就是一个小院儿，然后这个小院儿呢，我就是要探索如何让生日过得更有意思这样一个事情，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小院儿呢，在丽都，然后呢大概有个室内其实很小，就70平米。但是它有一个斜坡的屋顶，这个斜坡的屋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它上面可以水流下来，就是你下边过着生日，上面是有水能看到流下去。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在于过生日一定要布置。我们曾经有一次是把满地都撒的是银杏叶，你一进来感觉哇，我进到了一个完全另一个世界里，地上是银杏叶，然后桌上是花，然后我们当时还有意大利的主厨给大家做意大利专门的一些美食，为咱们这个宾客。 你看很有意思啊，就可能我们传统的生日说到的这个布置，我们说的是气球，对吧？各种充气的，各种拉花，然后各种金粉，各种这种非常炫目的这种布置。但是龚老师提到的完全是自然主义的，这个小河淌水，屋顶淌水，然后银杏叶，好像越返璞归真的，反而是越是大家追求的了。 是的，是的，是的，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吗？ 对，其实大家都讲一些个性化。你说大家过生日都用气球，那已经没有意思了。咱们能不能玩一些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价值， 让觉得非常特别，非常的亲近自然，可能就会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跟探田的创始人龚一林老师来一起聊一聊北京、天津、河北有意思的那些空间，和在这些空间里发生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大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带着背包、手机、目的地啊，带着大家一起去吃喝玩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着重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天津、河北这三个地方有哪些好玩的目的地。今天厉害了，来了一位大咖啊！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嘉宾，他是巩一林探田的创始人，他著有《建筑北京：值得一看的当代建筑》一书，他参加过大大小小千余场高端活动，深刻的理解空间对人的意义。那探田的 slogan 呢，是让美好的空间更美好。今天我们会一起跟巩老师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空间。来，巩老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巩一林，叫我一林就好。 巩老师刚刚跟我们说了很多，旧空间的一些改造，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在北京我们非常容易触达的一些好玩的空间，而且都是一种一站式的，你可以在那儿消磨一天的时间，有好的咖啡厅、好的美术馆、好的画廊，好的一些街景啊，而且非常适合拍照，对不对？哎，拍照这件事情是不是挺重要的？ 这个是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这个现在所谓就要网红打卡，然后当然网红打卡是一个特别好的传播的一个方式了。 所以拍照这个维度现在被加入到我们对于空间的选择当中。那巩老师跟我们分享几个你现在正在参与的项目吧，让我们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那些老的空间是怎么被改造成网红打卡地的。 好的好的，我给正好今天说到这儿，我今天刚从我们一个自己做的项目来过来，来正好来咱们来参加， 刚刚收工过来， 对，刚刚收工过来。对，我们在大家知道那个双桥，双桥在北京的东边嘛，北京的双桥跟广渠路，说明双桥是南北向，广渠路东西向，然后那个节点那儿有一个园区叫150，就是 ABCDE 150园区。那150园区呢，本身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潮流文化的这么一个园区，里边有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轰趴馆呀，大型的密室逃脱呀，还有一些网红影视公司啊。但是150最近呢做了一个南区，这个南区可有意思了，南区里有一个文物建筑，大概是5000平的这么一个规模啊，你可能都不敢相信，好多都不知道。 古文物吗？ 它是一个1918年建的一个老电台，哎，咱们也是个电台，1918年的一个老电台改造。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电台跟现在还不一样啊，现在可能咱们都是电脑啊，就是可能那个服务器可能就是一个主机。那个时候的那个电台，它为了承载那个机器，它得建那一栋楼，那楼里就是一台机器，有好多台机器啊，然后这个机器呢。为了冷却这个机器，他还得建一大水池，啊，这比如说播着一半呢，这电台说结束了，然后可能说咱们冷却一下机器吧，要把这机器调到那个泳池里，或者 太厉害了，这个机器竟然是防水的， 然后再拿出来冷却， 不是用那 个 风扇降温，是直接放水里降温。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1918年开始建，1920年建成的一个。老的一个电台，这个电台呢在49年1月份收回来啊，就是咱们建国的时候，所以叫491电台，就是491空间，现在这个园区也叫。 哇，那 它 是一个跟我们广播人有关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它特别有它的一个深层的意义，它是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一个纪念基地 它发挥了很大的价值。就比如说当时咱们那个就是 总之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爱国人士啊，曾经在这里发过光、发过热，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现在它被改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现在呢，就是这个园区呢，就是文物不是围到了这个，相当于在这个文物楼啊，在这个园区里。然后我们呢是希望把这个文物楼呢改造成一个潮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里边将来会有一些我们现在策划的啊，比如说未来会有一些艺术展览。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你知道这个特别美的是它这个几个建筑中间呢会有一个水池，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这个 冷却水池 的水池 变成了水系，是吗？ 你知道我们要变成什么吗？变成一个专门做北京特别美水台婚礼的这样一个大卡地。 哦， 我们把那个水池要做成一个浅一点的，但不可能说这个它要，因为水台婚礼是人要在那个水上走，水要搭一个那个一个台子走到那个水的上面， 拍出来照片就像天空之镜一样，对不对？ 对，而且是它背面就是那个古建，就那种风格就会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因为本身我们，你看我也运营了很多的空间，那我也知道有一些空间怎么会在前期的设计里就会把未来要运营的这些内容加进去，就得留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大草坪。未来这个草坪可以举办比如说一些小的音乐节呀，可以做一些婚礼的仪式啊，还可以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要把它这些东西来做一个引入，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网红打卡地。 你看很简单啊，一个水域然后一块草坪，但它可以变化的这个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有这个古建在里边，可能这个地方的风味就很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你看，我因为今天我刚带着一客户去那儿看看那个咱们那个电台的一个场地，人家说：“哎呀，你这园区可不得了了呀！你这园区未来一定要火。”你只要在这个，比如说他们这个，你知道的就是拍摄这个制片这个圈子里，只要一发这个信息，他们就说：“哎呦，这个地儿可不得了！”会将来会有很多人过来拍摄，他当然是拍广告也好，还是拍连续剧也好，还是来做活动也好。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绝对是非常有潜力的，当然前期我们要把它策划好啊，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充满一个精神意味的、有文学气质的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小镇的这种感觉。 哇， 这是我们要打造的一个点，当然具体的就不先不透露，等到未来有机会大家要关注一下。 听上去就是又文艺又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啊。就现在在改造的过程中，其实你就真的要一开始要想好， 是的， 是不 是 因为这个建筑你真的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再想改造就好难，所以你一开始不仅要想好它的布局、它的设计、它未来商业化的可能性、它有多重功能，全都得布局好。 是的，是的。本身因为这个园区它有一些它自己的气质，因为园区里现在有些商户都是比如玩机车的呀，或者玩房车的呀，或者玩越野的呀，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空间产生不断产生内容，让园区也带活啊，让这块变成一个咱们年轻人喜欢这些爱好的人的一个打卡地。 一个聚集地、 聚集地。哎，说周末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开车，咱们开着咱们那摩托车，咱们去491吧。咱们去露个营，或者是咱们去那儿，对吧？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摩托车节之类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 摩托车大型 party 车友会。 对，类似于这样的， 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听上去真洋气。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个洋气中又得有文化，它又不能是就是空投来的那种特现代的东西， 是的， 又得结合它原来的这个建筑的属性，所以真的就是得链接之前和未来。 是的， 对吧？ 这 是在我们北京城里的啊，这样的一个正在进行改造的空间，在双桥，期待一下未来肯定会特洋气。 谢谢， 名声在外。那北京的郊区呢？ 哎呀，说到这个，可有意思了。我这个这几年，其实我当时做这个探田的时候，曾经考虑过做郊区的场地，因为郊区当时在发生的是很多设计师，哎，我有理想，我要做个民宿啊，当然都是那种小院啊那种啊。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当时后来就没有做啊，因为那个就是没有成规模体系。这两年我这一转可不得了了， 这个北京的郊区甚至河北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翻天覆地的一些大的变化。 嗯， 首先是现在，以前可能大家去郊区就是找一小院住，那未来去郊区可能去的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打卡地集成的景区类型这样的一些空间，一些类似于群落这样的一些空间。 嗯， 比如说啊，咱们说个北京里边的，先说个北京里边的，比如说那个大家知道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酒店叫瓦厂， 瓦厂在什么哪个？ 在怀柔 啊，怀柔 啊，在怀柔，它是最开始是几个老外建的，当时是最开始几个老外就拿那个瓦，就是那种瓦片， 嗯， 建了那种就是四合院啊，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有调调。后来呢，这个就是老白就回国了，然后中国的一个集团就把它收购完了以后，把它再发扬光大，在旁边又建了一个酒店叫三萨，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三加一横，哎，应该是三个数加一横，那个萨。那三萨酒店跟瓦城酒店，他就把这个村里就整个的，就是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住宿，然后里边那个设计非常有特，它是那种红砖的小院，错落有致的，然后特别有里边还有一些艺术感的这种雕塑啊，还有一些小景啊，还有这种比如说咱们说的去那儿去打个卡喝个咖啡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空间呀， 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当然我因为这本身咱们不是一个视频的节目，所以我也没法给大家展示这个照片，这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一个啊，然后还有、 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住宿的一个功能， 它其实是一 个对对对，是一个住宿但是又有点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它是一个类似于度假村。 总之很适合拍照， 很适合拍照，特别适合拍照 就够了。 对对对。第二呢，就是再说一个稍微远一点点，也是在北京，就是宋庄。宋庄这两年变化也非常大，因为宋庄以前可能都是一些艺术家呀去那边，但是现在宋庄慢慢的就是它这个业态越来越丰富，尤其你现在都不敢想象的是，宋庄除了艺术，吃特别牛。 是吗？ 你都不相信吧？你到了宋庄，你就不用说我去宋庄吃啥，你到那儿打开点评，你就搜， 这些艺术家很会吃是吗？ 对对，而且建议你就是不要只吃一个，你到这儿点个他的网红菜，然后你换下一个地儿，然后吃一圈，然后再看展， 成了一个网红餐厅的一个集散地了，集中地了。 网红餐厅加网红美术馆的一个集散地吧。 哇， 对对对， 这么享受的地方。 是的是的。然后再说那个稍微远一点啊，比如说那个阿那亚。当然阿那亚这个其实最近几年已经大家，我可能不需要介绍，大家都知道阿那亚建了咱们最开始它的孤独的美术馆，后来它这个比如说它的礼堂，后来又建了尤伦斯的这个美术馆，包括剧场。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艺术空间，那阿那亚也现在也是发展的非常大，就变成了真的是一个小镇的一个感觉。 嗯 啊，但是现在阿那亚你去住也是很贵，因为好多人去，你要订个房间，价格也会很高一些。 对，它这个网红打卡地这太大太红了， 太大太红了。但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新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人说它会媲美第二个阿那亚，在河北的承德叫热河谷。 热河谷，哎，这个听过，哎， 哎，你听过？ 听过，听过。 哎呦，这聊， 但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好玩的。 其实热河呀，本身它是一个地名啊。为什么叫热河呢？是因为热，你知道这就是温泉 哦。 而热河谷的这个温泉是没有被开发过的，特别好， 天然温泉， 天然的温泉。但这个，而且我泡过一次啊，就是泡完了以后，你就感觉那个水都是发黄色的。你泡了十五分钟，你就跟哎呦，就感觉这才叫温泉呢，这比咱们去的那些温泉这个差了很多很多。当然，这个温泉只是它的一个特色啊。热河谷本身它有也是一个类似于阿那亚的这个一个群落的一个概念，里边有一个特别优美的一个建筑，一个青山周平设计的一个温泉的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大空间。 我知道了，我是因为青山周平才知道这个地方 啊。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拍出来的照片很像小瑞士， 哎，对对 对, 对， 对 吧？因为它的草甸，然后那个建筑，整个那个感受，非常像那个欧洲，对不对？ 它是在一个河谷里，然后那个河谷的上面平台上是青山周平的那个那个 特别漂亮的建筑， 嗯， 然后两边有酒店，酒店是引炉，引炉那个阿那亚也有那个引炉酒店，还有一个是叫永归川，它是两个酒店在坐落在那儿，然后就好多好多的小房子，然后最主要的是热河谷周边还有众多的峡谷可以去玩，但是那个峡谷跟咱们这个什么说去密云啊怀柔这个谷不一样，它是因为热河谷本身已经靠近有点靠近内蒙，所以它的这个峡谷呢就是特别的特别的深邃，而且它那个植物也不太一样，你去那儿有一种野性的感觉，所以很多就是玩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玩机车的呀，或者说喜欢有点去野的这种感觉，去当然去野也是他们的一个 slogan 啊，去野就是他们的 slogan，然后呢你有 去撒点野， 去撒点野， 对 对对对 对然后去山里然后去玩一玩， 哇，听起来觉得得赶紧安排起来，在它变成又大又红的网红打卡地之前赶紧安排起来，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拍的图片真 的 是非常美， 对 啊，非常美，就是感觉就不太像在国内，而且那个地方很适合亲子，就像龚老师说的这些峡谷啊，包括它的这个水域呀，很适合小朋友去探险， 是的是的， 去露营， 是的， 然后去 hiking 就是去徒步， 对 不对？ 对，而且他们在现在也在推这个，据我所知啊，就是自然教育啊，就是让孩子去深山里去体验它的大自然，然后在一个自然里，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小的课程啊，然后一些 捉个虫子啊， 捉个虫子啊，就是看看有些花啊，一些树啊，然后去感受。 有爬树课程，你知道吗？现在有针对小朋友的爬树课程，而且还好像有考级的，一级爬树、二级爬树， 是的， 就非常的和大自然非常的近啊，而且大人和孩子都能在这样的空间里边找到自己的那个点， 对， 大人可以休闲， 而且就是我去完了以后，你就还想再去，它跟有些地儿不一样，你去完了以后觉得哦。去一次也就差不多了，热河谷是你去完了还想再去，而且你在去每次去的过程中它都不一样，一个是它的风景不一样，也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那儿能碰到各种有意思的人，跟你价值观类似的人，你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哎，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啊！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老板啊，就是他们那项目总，你在里边老能碰见他，然后他就是一个，你从他这个气质上你就感觉，哎呦，这个人太能代表热河谷，他就是一个。就是浑身散发着文艺气息的人， 又很野， 对对对对，你可以坐在那儿陪他聊天，你可以跟他聊诗歌，能聊一晚上，这种感觉， 哇，感觉是一个这个文学青年要爆发的地方，是不 是？对对对对， 是可以在那里读读书啊，休闲一下，放空一下，很重要，说不定你的灵感，你工作上被卡住的地方， 对， 就可以哎，就迎刃而解了。 而且就是现在，你看冬天，很多人问我说，哎，冬天咱你给我推荐个地儿去哪儿玩啊？ 对， 我其实不敢推荐他去郊区，因为郊区除了滑雪就没有别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荒凉。但是热河谷不一样，你可以去泡温泉，你可以去体验啊。我因为我也有他的朋友圈嘛，我一看，哎呦，他最近每天都说又订满了，又订满了，春节前都订满，所以一定要提早订，要去感受一下。 哇，这个今年明年得安排起来啊，特别 是 开春的时候，而且就像那个龚老师说的，就他有一种还没有经过彻底商业化和完全的这种开放的这种自然的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说真的特别商业化，人特别多了，然后大家都朋友圈都晒过了，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新鲜感了。 是的是的，其实这从这个趋势来讲，未来北京周边这种地方会越来越多。一方面呢，现在各个大家也都在有一些小的文旅项目的产生啊，有一些新的景区的更新啊，然后都会慢慢的有一些变化。就是尤其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怀柔，因为怀柔我经常去啊，怀柔从最开始的可能大家去山巴吃个烤鱼，现在可能就不仅如此了，可能未来你要去就要体验的，现在在提倡，比如说怀柔要一个环怀柔的一个，上次我听有一个概念，有多少多少公里，你在这多少公里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就不只是吃烤鱼这么简单了，对，所以其实我也其实北京真的郊区这些发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甚至可以参与到里面。啊，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参与投资去跟好朋友合伙就弄一个民宿，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啊，只要你感兴趣。 是的是的， 还有一个， 而且就是我据说啊，当然前两天我们去 就是上周我还去了那个一个度假村，然后那个人跟我讲说，你知道吗？现在平谷都有了网红打卡咖啡厅，而且网红打卡它能做到，就是你根本就需要预定。你去平谷一个咖啡厅还需要预定，就达到这个程度。 我刚好想问龚老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投资了，然后弄出一个好的空间来，我们接下来需要就是引流，对不对？需要就 是 流量。 是的，是的。 那现在的这种流媒体的传播，是不是给引流就是降低了难度？就你一个空间还没做出来，像热河谷这种好，还没有怎么大规模刻意推广呢，已经在什么红书啊什么。开始口碑传播了，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最近也在讨论，就是你知道好多以前做民宿的这些人，他都是情怀，哎，我设计出来以后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或者我就小圈子里知道，我当我想宣传的时候可能又不知道去找谁啊，可能就是常规一些渠道觉得效果不够， 嗯 啊，但是现在你要做这样的一些民宿啊度假村也好，你首先要具备一个技能，就是你必须得知道怎么把它宣传出去，知道怎么让它变成一个网红打卡地。 嗯，你得给它赋能，赋的这个能是网感，对吧？ 对对对对对。当然，本身你也需要对它有些升级，比如说你要对它，比如说因为现在更讲究一些细分，比如说我这个度假村，我主打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哎，我要主打什么样的内容，那我现在这个内容可能哪些需要升级，有些呢可能我自己能干，有些我可能跟别人去合作，有些可能需要配套的一些功能需要保证，那我都需要去找到更多的合作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郊区正在发生很大的，刚才我说到了可以参与进来的，就是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哪怕就是一个村他去做一个事儿也是有限的，那大家希望都是越来越多的产生一些合作，让这个地方更丰满起来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也是城里很多空间的一个变化，就是空间的多业态、多功能、多时段的运营。 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有一些空间可能它就因为功能太单一，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人很多， 是的，是的， 周一到周五可能就会闲置率就会比较高， 是的，是的， 这样的话其实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运营，所以在最开始在设计它的时候一定要是多功能的。而且龚老师现在说的这个细分，就是你都无法想到它能分到什么程度，原来可能我们概念上就那么几种呗，年轻人， 对 对吧，这个滑雪呀、啊、什么的，然后亲子 对吧一大类、然后老年人对吧、 是的， 现在我听说甚至还有那种专门给冥想正念就做的空间， 是的是的， 就是大家去那儿封闭几天然后修修禅呐、 是的， 然后打打坐呀，很多，对不对？ 这个非常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当人们就是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其实对于精神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可能就是就是比如说哎去有一些比如说喜欢的一些小说啊，或者是看一些书啊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说的这种大家可能需要去修行一些东西，所谓的大引号的修行， 要去断舍离一些，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一些现在比如音乐吧，以前可能大家可能听的都是一些常规流行音乐，那现在也有一些冥想的呀，或者一些比如说一些那种一些乐器，可能你都没有见过那种什么尺八呀，你见过尺八的演出吗？ 我没有，知道颂钵 啊，颂钵是一种 都很神。 尺八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竹子，然后呢没有孔啊，然后呢就这么生吹。吹出一个声来啊，这就叫尺八。 好， 但是它是一个吹出来非常空灵、非常禅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会有很多人会对它喜欢。它跟茶呀、跟香道啊，它们都是一体的感觉。那会有专门做这样的一些空间。 能感受到龚老师在他自己的专业啊和整个的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合点，然后自己做的也非常的开心，也解决了很多人的痛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在蓬勃增长的一个领域啊。最后一个问题问问龚老师，对于探田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 好的好的，其实这感觉好大的问题啊。其实我希望当然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啊，我是一个喜欢慢慢做事儿把它一点点做好的人。他年做到现在已经做了5年了，我希望他可以一直做下去。刚才我说的可能场地短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加上一些长租啊，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部门。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探田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努力，能够给场地的运营提供一个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未来，包括了联营，包括了内容填充，包括了文化的策划、品牌的定位，各种各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部门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嘛，最终赋能于这些空间，让这些空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其实是我们一个远大的一个理想啊， 嗯、 啊，这是也是一点一点我要做的这个事情。 嗯，感谢龚老师啊，今天聊得非常开心，关键是让我又有了蠢蠢欲动要出去玩的这种冲动，因为龚老师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你们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今天就是种草的一天啊，找一个温度还可以的周末，带着一家人去感受一下京津冀三地的文艺的气息啊，去感受一下年轻人现在喜欢玩的啊，有兴趣的，我相信我们自己的心态也会年轻起来。谢谢龚老师跟我们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行京津冀的全部的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枝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便安睡。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枝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便睡。你可以再来几下的梦回，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流泪有几岁，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